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30节，受辱不愿。这一节是讲的无嗔，叫断贪嗔痴，无嗔。儒，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得非常重，古人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的中国，读书人讲求的是道义，士是一个，现在说的话就是知识分子，古时候说读圣贤书的人，杀头无所谓，侮辱不能接受，把这个侮辱啊看得非常严重。佛法传到中国，佛教菩萨教菩萨就是教学生啊，这个佛家的术语，菩萨就是佛的学生，教学生修养德行有6条纲领，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6度，6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是度，6度。那么这6个纲领，就是学生的守则。你既然做佛的学生，一定要遵守这6条。这个6条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里面就有忍辱这一条。实际上，佛说的并不是忍辱，佛讲的是忍耐呀。忍是忍耐的意思。翻经的大德，看看中国这个过情，中国人的习尚，把这个侮辱看得这么重，所以就把忍啊后面加了个辱，就翻忍辱是专门对中国人讲的。那么这种翻译符合世尊教学的总原则，就是应机说法。这个以法呢，摄合中国人的根基。也就是说，摄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翻得非常好。那儒都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了？没有事情不能忍。而且忍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在中国古人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此可知，事出事法，成就的大小，完全看你忍耐的功夫。你忍耐的功夫大， 你的成就就大。啊，忍耐功夫小啊，你成就也小。不能忍耐的是什么成就都没有。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啊，诸位只要冷静观察，啊，我们周边这些人物，你看看哪些人有成就的，哪些人不能成就的。啊，都在眼前呢。佛菩萨的教训我们读了听了，啊，细细思维，再仔细观察周边这些人物，啊，成功失败的人物，啊，看看历史上记载，啊，历史上记载那些成败的人物，我们就证实佛菩萨的教诲，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实的，啊，对我们有大利益了。尤其是这天教的好啊，受辱不怨，这是真实的德行。怨是怨恨。一般人受辱，啊，受人家侮辱，啊，说实在的话，纵然能忍，啊，不加以报复，但是那个怨恨的念头多少还有啊，啊，这种怨恨的念头说实在的话，是将来报复的业因根源。这一生没报复了，读圣贤书忍过去了，下一次碰到了他又发作了。学佛诸位都能够相信的，人绝不是指一生的，人还有来生的。人如果只有一生，来生都没有了，那这个事好办。麻烦的就是人有来生。现在在西方，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弘法多年，外国人对于前生后世，他们相信了。啊，对于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他们承认。承认是哪些人呢？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啊，他们从前不相信六道，现在相信有六道。怎么相信的呢？通过深度的催眠，他们相信。现在在外国，这个催眠这些案件有几十万案例之多，他们出版的书也相当丰富。啊，通过催眠，这个人说出他前身。啊，那么他说出来之后，这记录下来，然后去调查，啊，那么说前生多半都差不多都是一两百年之前的事情，啊，但是在人家政府里面，这些档案资料还都保存的是，果然查出来，啊，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到这个地区去过，对这个地方非常生疏，完全不了解，他居然说出一两百年前那个地方的社会状况。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住在什么地方？问他那个都市街道的名称， 他使用的钱币，他都能正确的说出来。经过查证，果然没错。问他生死的状况，他死的时候什么状况？投胎出生的时候什么状况？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些书我们中文有翻译的，翻译的不多。我曾经看过。环游呢，前生呢出生道。前生是鸟，是蟒蛇，是动物。这证明是出生道转到人身。那么环游一些的，这数量不算太多。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他前身呢是其他星球上的，从这个地方证明有高等生物绝不是地球一个星球，别的星球上的人，他说的语言什么我们完全不懂。从其他星球投胎到地球上来的，所以经过这些科学的实验证实，人有前生，既有前生，当然就肯定有后世。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宇宙怎么起源的，生命怎么起源的，怎么演变的，后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结束，只有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透彻，我们读了能不能真正明了呢？很难。佛法实在讲非常符合科学精神，甚至今天科学里的发生许多错误，佛经里头没有。佛经里头佛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情都叫我们通过实证，所以佛家讲信皆行证，最后你也把它证实。如果你没有证实你就相信它，这叫迷信的。通过证实这个确实是如此的，这个信才叫正信。但是你要想见到过去，要想见到未来，你必须有能力突破空间。空间确实它是有个范围，好像有一道墙一样。今天科学家知道对空间逐渐他们发现空间不是简单的所谓发现的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那么也说三度四度五度从理论上来推空间是无限度的但是现在科学家确确实实证实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后面附有他的报告。这是西方人这个科学研究的报告。与佛经讲的有类似的他把它附在这本子后面。注经的时候他没有写，没有写进去。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他还有几篇文章那个时候交给我，我把它印在这个经的后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但是空间呢是发现了 有这种情形，究竟怎么样突破？现在还没有技术，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佛法里面早就被突破了。佛用什么方法？用禅定。这个道理我跟诸位说过，这么多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不知道。佛告诉我们，时空本来没有啊，你们都不发明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不发就是解释宇宙人生的，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弥勒菩萨很了不起，将佛在经论里面所说的把它总归结起来，归成了660法，在瑜伽师地论里头。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天亲菩萨读到这一部书，看到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他把他660法再归纳成为百法，便利教学。百法分成五大类，第一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分成这个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说明，所以他解释的，解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了：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就是归纳这个百法，无我就是讲的人无我、法无我。你必须透彻了解事实真相，才了解，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我。讲得清楚，讲得彻底。那么时空的维次在百法里头属于哪一类的？它归纳了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不相应行法总共有24个，里面有十分就是讲的时间，方分是讲的空间，十分跟方分，时间跟空间假的不是真的啊。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是个抽象概念的。概念从哪里发生的呢？从妄想分别之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变成了无量无边唯次的空间。这是佛才能把它说出来呀。你既然懂得它怎么形成的，那你就能想方法把它突破。怎么突破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就突破了。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他的意志集中，他没有妄想，意志集中呢，逐渐逐渐就突破了，从三度看到四度，从四度看到五度。随着你定功的前身，你突破的层次大小不一样。佛家讲突破时空，它有道理的，有理论根据，理论跟事实完全集合成一体。于是佛法大家都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什么是法呢？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虽然多，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那就是修定。所以诸位同修必须要记住，绝对不是说哦，只有禅宗修禅定，其他的法门不是修禅定吗？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不就是禅定吗？脚下提倡的止观，止观就是禅定啊！密宗三密相应，相应就是禅定啊！所以要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是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禅定。这才是经上讲的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所用的方法手段不相同，你的方向目标是一个，成就完全相同啊。方法手段不相同，是因为个人呢根性不一样，泄然不一样。顺着自己的根性修学容易成就，不顺自己的根性呢，修学就会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永远是随顺众生根性来教导的，这种方式顺乎自然，不加丝毫勉强。我们现在讲勉强，佛经里面讲意思，不加丝毫意思。所以说佛不度众生，佛对于一切众生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意思。你说这个多自在。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只有在佛陀一生生活行仪当中，在他教学所使用教学方法之中，我们能体会真善美慧。现在人讲高度智慧，我们实在体会不到，也看不到，但是在佛陀经典里面确确实实体会见到高度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能随顺大自然，这是最健康的。自己加一点意思的时候，这是病根。所以佛说三毒贪嗔痴。那三毒是什么？现在的话叫病毒啊。你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病毒了，这个外面风寒感染，你就容易得病啊。内里面没有贪嗔痴，你内里头没有病毒，外面这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感染的。五如 五入是外面境界，内里面如果有嗔恚，那个外里头一受一点五入，那你马上就发作了。这个发作是你病发作了，这个病不能轻看，不能小看。为什么呢？有意无意当中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啊，无意当中得罪人，到以后人家有力量报复的时候，招架不住啊，甚至就惹下杀身之祸。在古时候灭族之祸祸害啊，都是什么小不忍无意当中得罪人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他这个柱子后面我还没有把它细看，举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对恶人心量自小的人，一定要对他谦虚，要恭敬，不结怨的。所以佛教导我们，你看普贤十愿第一愿就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我们能把这四句十六个字做到，你一生受用不尽的。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要谦虚，都要恭敬，决定不可以有傲慢的行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甚至于哪一个阿罗汉、须陀洹，我们跟人家比都比不上啊，有什么值得骄傲？常常向佛菩萨看，我们傲慢的心就没有了。自自然然养成谦卑，谦卑是属于性德。佛教我们，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一部礼记，他讲的是什么呢？无过于是自卑而尊人，这是一部礼记精神之所在啊，叫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卑下了，要尊敬别人呐。孔老夫子做到了，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夫子接见任何一个人都谦卑。佛经上我们见到了，释迦牟尼佛无论见什么样的人，态度也是谦卑呀。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啊？人一有骄慢这个念头，就完了。孔老夫子看人，论语上有一句话说，那是夫子对人的观察了。他说假设未必是真有，实在讲他也是教学生，勉励学生，假如有个人他的德行才华如周公之美， 孔夫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啊，你看在这个记载里头对周公的赞叹很多啊。周公实在了不起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最伟大的政治家。啊，周朝立国能够800年不衰，得力于周公的制度啊。啊，周公的著书流传到今天就是周礼。啊，周礼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周朝的宪法，那个宪法是他制定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方东美先生问我，你有没有念过周礼？我说我没有念过。要念呐，他给我讲了前后总讲了有十几遍，讲这个话劝我看周礼。可是我喜欢读礼记，周礼翻翻，仪礼翻翻，兴趣不大，所以没有去念这个。他告诉我，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如果周朝后世的子孙通通照这个做，周朝万万年也不会改朝换代。就方先生对这部书赞叹到这种地步啊。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政治兴趣没有兴趣啊，我们还是搞佛法了。所以经过他这个给我们介绍，知道这是一部好书。所以夫子对周公赞叹备至，假如一个人德行学问啊，像周公之美，实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矣。啊，他说有两个毛病，一个什么？骄傲，一个吝啬。这个人呢就不必看了，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就晓得这个骄慢对一个人的德行有多大的伤害。啊，吝啬，吝啬就是贪烦恼，骄就是嗔烦恼。啊，儒家虽然没有讲这三毒，佛家讲的透彻，你三毒烦恼还没有断，你的道德学问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孔子讲这一句话，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意思就很鲜明啊。怎样断贪？不是。我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就把这个教给我。世间人吝财，不肯放弃。佛给我们讲，财富从哪里？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如果你布施，不肯布施，你的财到此的终止了，就这么多。你肯布施，像流水一样啊，活的，永远享受不尽的。为什么不干？吝啬是把这个堵塞住了。堵塞住了，后面就不会进来了。你所有的就这么多，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越施越多，永远用不尽的。所以我们要想一生物质生活不缺乏，能做得到布施，只要你肯布施，你绝对不会缺乏，永远受用不尽。但是越多 你施的要越多。所以佛家讲舍得，舍得是两个意思，钱的意思你舍你才能真正得到，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的赶快舍，得到的要赶快舍，你永远享受不尽，得到了不肯舍，那你福报就那么大，小福而已，所以得到的统统舍，决定不留，财富如是，智慧也如是，样样皆如是，所以佛教菩萨学习的六个纲领，头一个就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就是受法，意思一定要了解。国家的法律决定遵守，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在心安理得。好事，好事他有命令禁止不让做，就不做嘛。不是我不做嘛，众生没福嘛。我自己落得清闲，落得自在，有什么不好呢？好事啊。所以有缘，有缘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没有缘，没有缘独善其身，有缘兼善天下，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到任何地方受人欢迎的。法律是有文字记载的，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道德风俗习惯，所以入境要问俗入门要问会，人家有什么忌讳的决定不犯这佛教教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有耐心心平气和我们以禅宗为例子，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梁武帝的时代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等待机缘，没错，等到一个慧窟一代一代的单传传到慧能大师，语言才成熟。你说他多有耐心，他把这个佛法传到中国，要等到第六代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忍辱最好的例子我们纵然有大心、有大愿、有大德、有大能，要利益一切众生，语言不成熟，要学大摩祖师，能有一个传人、两个传人，代代传下去，总有一天机缘成熟了可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何必要等到自己一生去做呢？没有这个必要吧。这才是真实智慧呀！不逼自己去做传给学生，学生没有机会再传给学生由这里你看到古圣先贤他们那个耐心不是平常人能够相比的，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圆满满，而没有缺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受辱 决定没有怨恨之心。这一句意思深，对我们修学关系重大。我今天跟诸位讲的只讲一半，明天我要跟大家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我们要非常重视，否则的话，不但对这道业有重大的障碍，就是对读经深洁意趣也产生了妨碍。你读经不会开悟啊！为什么不会开悟？有这些烦恼存在，他在这里作祟作障碍，所以这些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